Publish English. Английский язык. English. 张道真自学英语。 Teach yourself English. 本节目由北京市民讲外语活动组委会推荐播出。 This is book two. 张道真自学英语空中课堂金杰主讲。 听众朋友们好，很高兴和辛迪一块儿又来到自学英语节目。我们今天要学习和讨论的是第九课的第三部分 Section C. Hi Cindy, hope you are ready for this part. Yeah, I'm ready. OK, 我们看一下 Section C, page 84, 84页。 New words, new page. 昨天晚上。 Last night. Last night. 那么我们说还有一个词，我们说 evening, 有区别吗？ Right, you could say last evening. Last evening. 那 last night 和 last evening 有区别吗？ No, they could be the same. Yeah, I don't think there's really any difference, but we would use night for、okay. using last. We'd use night more. Okay. 如果用 last, 我们常用的是 last night. 说 last evening 就有点可笑，但是 this evening 却是常用的。 所以 yes, exactly. Yeah, that's a good word. 还有一个就是 evening 呢，没有 night 那么晚。Evening is around 8 to 9, but a night could be at 11. Could be at 11, right? Evening could be between 5 and 8, and then night could be even after. 对、yeah. 5点到8点之间 evening, 然后8点以后呢到午夜 night, 这是一种习惯的一个概念。好的，我们再看电影院 Movies. Movies. Or movie theater. 或者叫做 movie theater.Movies, 这是最常用的，而且我们在前面已经多次用到了。真的，真正的。 Really? Really? 那么为什么要用 real 加 ly 变成 really 呢？因为它是一个副词。Is this real? 如果我说 Is this flower real? 这是一个真花吗？用 real、 right. 可是 It's really a beautiful flower.它可是真漂亮的一朵花。 Right, right. OK, 这就是我们说的是名词、形容词和副词的区别。记得。 Remember. Remember. Do you still remember the day when you were at college, Cindy? Ooh, that's the first day? Yeah. I think I can remember that. OK, 我问 Cindy, 你还记得你到大学上学的第一天吗？ Do you remember the first day when you were at college? Were you nervous? 你觉得紧张吗？ Remember 就是这样用的，我们就是用它来举个例子给大家。很意外的看到这里有一个革命的词。 Revolution. Revolution. 这是一个非常常用的词。Revolution. 然后我们再看看跟唱歌相关的。我们学过 classic.Classical 和 pop music、 mm-hmm. 这里呢我们有民歌 Folk Folk 你看歌是在括号里就是 folk 指的是老乡当地的民俗的叫 folk Folk music 才叫民族音乐叫做民俗音乐 Folk music Right And 歌手呢 Singer Singer 演员呢、 Actor or actress 对我们上次学到 actor 和 actress 这里呢我们又学到了 singer 因为我们这一个谈话中呢会涉及到不同的情景比如我们会谈到电影院谈到表演还会谈到音乐会所以我们会有 singer 歌手然后在音乐会上还会有什么呢提琴手 violinist violinist violinist 是从提琴变来的如果光说小提琴Violin. Violin, yes. Violin. 如果加上 IST, violinist, 就是提琴手拉提琴的人。钢琴家 Pianist. Pianist. 那么钢琴呢 Piano. It would be piano. Yeah. Piano. 有一个非常有名的、电影 Australian movie called 因为我们讲的有很有名的电影是钢琴课还有钢琴手或者叫钢琴家，这两部电影在西方都是很好的，钢琴课已经在中国演过了。好，我们看一下 pay 的过去式 paid 这是指 pay 是什么呢，付钱支付付款， paid 是它的过去式。I paid for it yesterday. 我昨天就交了钱了。 Mm-hmm. I paid for it yesterday.、 Mm-hmm. Or you can say, I got paid yesterday. Oh, that's nice to know. Yeah. I got paid yesterday. 大家知道这句话什么意思呢？不是你付别人，是别人已经给你付钱了。我说这听起来很好， Cindy 说是很让人高兴。介意。 Mind. 我们有一句非常客气的话，I hope you don't mind. Right. 如果你想做一点事儿，比如说你想抽烟，我们一些男士想抽烟，一定要问一下旁边的女士。Do you mind? If I smoke. Right. If I smoke. 如果你不问，就显得非常的没礼貌。为什么呢？因为这是让别人被动吸烟的。比如说你现在想唱歌啊，你要问问旁边的人 Do you mind if I sing right now? Or I like to sing a song to you if you don't mind. Right. 啊，这就是介意，很客气的。在哪个地方 Anywhere 就是说任何地方。 OK, 请 Cindy 给我们读一遍单词。 Last night, moviesReally, remember, revolution, folk, singer, violinist, pianist, paid, mind, anywhere. Thank you, Cindy. Text talk. Ah, text talk. Let's talk about the text. Let's move to conversation. 我们看一下 page 84 conversation, 在84页的对话。这里两个人在谈什么呢？我们现在看 A 说什么。 What did you do last night? What did you do last night? 又想了解他的朋友 B, 昨晚上干什么了？ B 怎么回答呢？ I went to the movies with my friends. I went to the movies with my friends. Went to the movies.去电影院了，去看电影了。那如果说我看了一场电影 I watched a movie. 看到没有 I watched the movie. 这里第一个就是 movies 变成单数 movie, 然后加个定冠词 the, 指的是我看了一场电影。那怎么说呢 watch, 我们已经学过了 I watched the movie last night. 好，再往下看 A 想知道什么 Who did you go with? Who did you go with? 都跟谁去了 Go with. I went with my sister. 我和我妹妹一块去。Go with. Who did you go with? I went with Jenny and Richard. Okay. 然后呢 A 又想了解。 Was it a good film? Was it a good film? 他是关心他那个 movie. 这里他也用 film, 都是可以的。 Yes, quite good. It was a western. 又一次看了西部片。Yes, quite good. It was a western. 然后呢，这个 A 就想进一步知道是谁在里边扮演角色。 Who was in it? Who was in it? 这句话就是不是说电影里有